我哋咁辛苦，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脚力，调好身体最紧要。 好痛啊！唉，都市人翻工放工，手机上网睇电脑，去咪录音，泥浆摔角，唉，搞到腰酸膊痛啊！最紧要揾推拿按摩整只保健工作坊啦，改善痛症失眠，减轻50斤，坐骨神经周身痛。地址喺九龙深水埗鸭寮街117号3楼，联络电话2787-9818或者系9630-6701揾陈小姐啦。 搓得多，伤气力，消耗一定要补充。 男人条腰真系好紧要噶。 咦咦，咪讲笑。 世貌宅女。 宅是一种生活态度，一个咁有生活态度的宅就梗是听 Wagger 先啦。我是小贝。 你用未来继续任由人。 起来，我带你环游世界，我骑住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好啦，翻嚟呢个第三节嘅北上频道啦，咁、okay. 我哋两兄弟啊，倾下偈啊。 喂，好啦，咪住先，咩两兄弟啊？ 系 你对啲兄弟咧会阉佢啊？我唔制啊，话声咧。 乜嘢啊？ 你啲好朋友，你 兄弟咧就唔可以乱讲嘅。Okay. 我同刁文流咧，我够胆讲系兄弟， 唔、okay. 系朋友。啊、 兄弟咧经历过好多嘢嘅， okay. 就唔好喺度乱勾咁咧，成日喺度称兄道弟。OK， 系啦。 吓、啊、咁 但系大家啲网友 我成日讲嘅样嘢系乜嘢啊？我同刁文流系冇分裂嘅本钱噶嘛，大佬 系咩？ 梗系啦，因为根本就已经系分裂咗噶嘛，大佬。咁啊， 我唔好明嘢啊，有一样嘢啫，到今时今日啦， 嗯， 每次啲网友见到我咧，系喺街边见到我啫， 系 佢实我问我一个问题， 系杰斯死咗未？ 唔系啊， 哦， 阿牛一牛喺度嘅，杰斯咧， 咪一样，啲人见到我咪又系问刁文流咧。佢梗系咁噶嘛， 系咪先？ 咁所以嗱呢，所以呢啲咪就系兄弟咯。 嗱，我 仲有其他的都系噶，都系我哋兄弟啦。我哋嘅经历过好多嘢， 好多嘢 ，Kevin 都系啦， 系咯。即系喂，大佬，即 系我耀尊系咪啊？ 唔系我哋三个人咧，大佬就唔好讲第啲人先。即系大佬，我哋三个其实正路啊，应该就系反咗面嘅，吓，应该系噶，啱唔啱先？我认同。系咪先？ 咁啊， 喂，我哋呢做兄弟，喂，其实唔系包容两个字。 OK，OK， okay. Okay, 其实唔系攞嚟讲嘅，系、 okay. 真系做到出嚟， 系咪先？ 咁啊，眨下眼其实识咗刁文流超过 有十年啦， 超过十年啦， 有十年啦，有成啊，零四 有啦，有啦，有啦， 11、12年 啦，差唔多， 11、12年啦 ，咁啊嗱，即系咧， 仲好后生 啊，咁啊，翻去呢个北上频道嗰个 Facebook 咧，我又要多谢阿 Figo 啦，其实 Figo 咧又系其实都听咗北上频道好多年噶啦，吓、嗯，咁啊，应该可能都系由一开始，咁啊，好多谢佢啦，开咗一个 flat， 嗰个 flat 都开咗两个月噶啦，差唔多。咁、嗯、啊，最近我哋又搭下 dam， 又搭翻，又怼翻咗上嚟啦。咁就系、是、即系问佢又好正嘅，佢系问大家就系从边一年开始就听北上频道啦。咁啊，仲有就边个人介绍你听啦？有冇人自认喺呢个 group 度系最早嘅成员啊？等等啦。咁好多人都有即系有回应嘅。 咁啊，有冇投票啦？杰斯， 我冇投票啊，但系睇到最多。就是2008年听咯，开始听啦，一路听听到依家咯。 系咩期？系咩？ 唔系08年咪差唔多开始咯。 唔系，应该咁样讲。 零七年 系咯，月开不上。咁零八年多人 差唔多咯， 多人听嘅原因有两个原因。第一，当时买 Ray 陈冠希啦。第二，跟住就系选举。 陈冠希，我 爆咗上去嘅，所有节目都系嗰阵时间爆。 咁我要先多谢 Figo 同埋多谢啲网友咧，就系咧，因为咧。我都再講就係我有習慣就係其實好多 file 我又冇 keep 到啦，我從來有好少聽翻自己個節目啦，所以咧我都喺度講就係話你講呢啲即係講北上頻道嘅歷史咧，即係邊年講嗰啲乜嘢，我就好似失憶咁樣嘅，因為真係記唔到咁多嘅，好多嘢都我都唔知講嗰啲乜嘅，咁所以我覺得嗰條 thread 就我真係要。 感謝大家。譬如話，其實我同阿刁文流都會睇得好開心，因為 幾開心嘅， 可以 remind 翻好多嘢。 阿壽仔個時期啦， 壽仔啊，譬如話仲提翻阿壽仔，原來最早嘅時候叫阿靜啦。咁仲有位網， 我記得好似係講淘寶， 係啊，嗰陣。咁仲有我仲有一位網友嘅，我都唔記得咗，佢又話邊個介紹佢聽嘅咧？阿輝文啊，阿輝文佢就話邊個介紹佢聽嘅咧？阿小兔姐介紹佢聽。 小老姐介紹咧，呢個係幾個人？小老姐以前都係 係啦，咁啊，係咪啊？ 係啊，但係你，但係你啊，唔係你啊，即係其實網，因為節目有時我哋會取笑下國內嘅人士咧。由嗰人開始，阿小兔就邊 咁，我哋唔理㗎呢啲，從來都我哋從來都唔理㗎。咁我哋喺呢做咗八年啊，咪個節目都 八年 咯。呢八年我哋又得罪過好多人啦。咁所以就有好多人又，我哋照顧唔到曬所有人㗎。我哋呢度又唔係一個教派，我又唔會當大家係信徒。你中意聽就聽。 我又冇叫你課金。 我哋成日我哋嘅其中一個金句係咩啊？ 轮到听咯，唔中意 系咯，仲唔中意咪咪捻听咯？喂，真系由我哋开始讲起， 系啊， 以后就好捻多人嚟跟我哋，执我哋口水杯啊， 又唔好讲，人哋自己表白啱嘅，唔好成日话人咪咩咁， 冇所谓噶， 冇所谓噶， 冇所谓啊， 咁啊系啦， 咁啊事实系执口水杯， 捻听咯，好捻就好捻耐先咁讲啊，嗰八年啊， 好捻耐啦，我哋讲咗吓，咁所以咧就 甚至啲 fans 都话，阿杰斯。不如你講多啲乜乜乜啦，唔撚中意咪撚聽咯，咁樣噶嘛，而家 係咁啊。譬如仲有啲阿先傾啦，佢又話嗱啲又好開心啊，唉簡體字咁啊，我係大陸仔啊，我應該係第三定第四集就開始聽噶啦。壽仔做嘉賓個名就唔係叫壽仔，唔記得叫乜嘢，咁後尾咧就提翻佢叫阿靜啦。咁啊，所以咧先多謝大家啦，或者就係繼續。啊，即係將喺呢條 thread 度繼續留言，即係話翻俾我哋聽，譬如話你曾經聽過啲乜嘢覺得最過癮啊？譬如好多人啱啱最近呢段時間 有， 唔係好多人提翻我哋就係、是，喂講少咗啲食物、啊， 喎， 或者仲有呢、這個廠佬生涯咁、啊、樣喎、啊， 屌你都冇做廠佬咯，點有生涯、啊？ 唔係冇做廠佬，咁你而家問題係阿習冇世界工廠呢樣嘢啊嘛，關咩事？ 呢個問題唔 係你咪打電話問阿習咯，咁下年可能就會有。翻厂噶啦， 系咪先？ 喂，大佬唔系唔想讲啊！嗱，我解释一下， 仲有厂？ 唔系我解释啊，我唔系冇做，我仍继续有做，不过但系生意淡薄咗好多啦。第二就系乜嘢咧？喂，有多嘢咧？嗱，有一个问题啊！我哋成日做北上咧，我同阿刁文流都会经常即系碰到啊。就系呢个真系一个难题嚟嘅，就系咩？有多嘢其实以前讲过 啊， 讲过我哋又唔想重复，我哋唔想重复咧，但系个问题嚟啦，你有多系？零九年啊，或者一零年啊，或者甚至系一二年咧、啊，一三年嗰啲，咁佢又话：喂，你讲北上频道，其实我谂多嘢都未讲噶，系咪先？咁但系其实我谂多嘢系讲咗噶嘛。你要我而家讲厂，咁系咪我而家喂啊？好啦，嗱，我先预告啦，下一集咧，我就会讲下呢个咧塑料有几多种啊，包括咧就系、是、每第一集讲 PVC 啦，第二集讲呢个 PP 啦，第三集讲呢个 ABS 啦，第四集咧讲 PU 啦，第六集咧讲下朗胶啦，第喂你会死噶啦！大佬咁样做系咪先？即系 你讲 PU 同我讲 PU 两件事。 但系咧，要但系呢啲意见都系好嘅。即系我谂就我又会记录在案啦。我哋又即系譬如话有阵时我哋又会讲翻多，我哋又尽量试下又讲翻多啲食物啦，或者就系呢、這个厂嘅生涯啦。咁如果你中意听咁，我哋咪讲多啲咯。好、 okay. 多古仔嘅，其实 我成日觉得你 同埋有阵时揾对手啊，你明唔明啊？ 即、 okay. 系你讲厂咧，唔系讲厂咧，其实有阵时即系你又喂真系揾个厂佬上嚟讲，仲开心。咁但系厂佬咧。Okay.系最难揾嘅嘉宾嚟嘅，可以话你听。点解咧？ 住咗种啦嘛， 唔系傻啦。 一习近平领导底下，你仲住咗 嘛？嗱，我咁样解释俾你听。嗱，咁多年你都唔明，厂佬系最难揾嘅。点解咧？因为好多厂佬，第一本身可能系蓝丝嚟嘅，用今日嘅术语。第二就系咩咧？就算佢外表系蓝丝，心中系黄丝，喂，佢真系唔方便。喺呢度講嘅，你話喂佢用假名好唔好啊？喂佢真係驚，咁我冇理由逼人哋噶、嗯。你要明白做廠咧，嗱你明白做廠咧，去到高管嘅香港人或者係台灣人，佢哋係明嘅，就係、是、你一年365日咧，你要對住好多啲鎮委同啲村委嘅。你知唔知鎮委係會 call 你開會嘅、嗯？我哋成日都係噶，佢做思想工作㗎。 譬如咧，一到香港臨近選舉咧，佢又搞好多啲 function 噶啦，食飯啦，或者咧就晏晝走去開會，走去呢、這個走去鎮咩所嗰度咧，喂開會嘅大佬，跟住之後咧有指示俾我哋嘅，咁你大佬咁你喺佢面前。吓、啊，唔通你即系话俾佢听，我系黄师嚟噶， 你老味我写文练又冇 一起举神，一起去撑咁样啊？喂，你死噶，系 咪先？ 咁所以咧，揾呢、這个即系揾厂佬做嘉宾又系一个难题咯。 但未必认到把声噶， 吓、 啊，未必认到。 唔系咁，人哋个 惊。 今时今日共产党几咁恐怖啊？系咪先？喂，佢唔系净系惊，佢唔系净系惊。你把聲啊，佢驚喂，李傑斯會唔會其實係無間道嚟㗎、嗯？你有冇視頻㗎？呢個 studio 入邊係咪先？係咪？所以話 同埋， 所以話你做幾廿歲人都冇機心嘅， 唔係同埋去到呢個時間就費事收到啲電話啦， 係咯，大佬呢啲今次幾複雜啊？係咪先？嗱，嗰啲15万啊選呢個區議會又出嚟啦，嗱呢條撚樣我真係要講多兩句，這個 Anthony Jang 同行嚟㗎嘛，嗱第一屌柒佢先啦。系咪先？嗱，今时今日，所以我都话听网台啊，唔该你啊，即系如果系有，仲系有我哋当年做网台嗰个客，我哋为咩做网台先？ 讲自己相信嘅嘢啫，我 讲自己相信嘅嘢，讲公义嘅嘢、，OK， 抗衡呢个主流传媒。但今时今日系咪每一个喺香港网台都系咁咧？梗系唔系啦，有水喉噶嘛，有啲系。但系我哋嘅對家嚟噶、但系咧就扮撚到好似唔係對家噶嘛。嗱、呢個咁啊開撚埋嘅名咧、，Anthony Jang 啊呢條撚樣啊，喂15万，我想咁解釋俾你聽咩叫15万呢啊！如果大家有睇嗰段新聞啊， 睇過 啊，佢打電話俾呢個咩啊？咩青年新政係嘛？ 係啊， 新政青年，因為青年新政啊， 青年新政。 總之好多人收到佢電話，佢、就話：喂，你出嚟懟。泛民嗰啲人就有15万戒佢啲票，嗱、我想讲 佢个系区议会， 系啦，咁你呢条撚样而家俾人挖咗出嚟啦，拗 TV 做嘅，嗱、兄姐，嗱、你都有节目喺拗 TV 嘅，哇，即系你我唔该你都要出嚟讲两句。第二，我想屌佢乜嘢咧？我想屌佢乜嘢？当年啊，阿陈方安新选嗰时候，我同刁文牛收嗰啲电话都20万啦，你老尾你条撚样，今次唔袋10皮一个，哇！你有冇搞错啊？嗱，揾食系可以嘅，但系食水太深啊嘛，大佬。 我澄清先， 系咪先？ 唔好话20万，我45万。 喂，你收过45万啊？我冇听过你呢个古仔喎。 我经过，我原来经过咯。 我唔记得咗啦。 派嗰次， 我哋好多人嗰时收咧就系20万啊嘛。 一啲听过啦。 系啊，我唔记得咗啦。 45万啊嘛。 我唔记得咗。 食宵夜讲过。 哇！呢单嘢。如果你收过个45万，系咪区议会啊？ 系啊， 区议会嚟嘅。喂，咁你今时今日？喂，你真系隨時攞翻40万至45万，或者甚至50万，你啊，系咁以跌15个出嚟，然之後就，喂，你真系揾，哇，你真系當人哋系青年啊，唔怪得，屌你都系入世未深啊， 新政啦， 哇， 咩新政啊， 系啊， 佢啲有病。医院收新证啊， 系啊， 精神病嗰啲新证、 啊。喂，即系睇评嗰个访问，其实真系火都嚟埋啊！跟住问佢，佢话佢唔认、啊，佢话其实我玩下嘢噶咋，我想红、啊，我屌你啦！你几廿岁人呢条 捻啦， 所以嗱要认清楚啊！网台界好捻多败类、啊，我想讲、 例如仲有冇啲啊？ 咩啊？嗱，你唔好成日咁样动鸠我，话俾你听。嗱，你若系要我讲，我就系嗰个啫。 咁啊，算啦，唉，屌你啦，我都 friend 嚟 咯。啊，系啊，算啦。你嗱，你唔再逼我，我唔讲噶啦。 唔逼，唔逼，唔逼，全部都系 friend。要红好简单啫，除咗条裤裸跑咪得咯， 系 啊。 系咪你哋呢条捻啲嘛？ 唔系，因为所以我哋即系我哋吓都讲下呢啲嘢啦，吓即系咁希望。 唔系，同埋要提啊，同埋要提多，即系提啊，即系提一啲听众又好，提一啲同行都好啊。 系啊， 就系话即系 业界都好啊。 业界啊 ，OK， 业界好越嚟越多败类噶啦。 业界都好啊。即係可能嚟緊喺選之前，所有牛鬼蛇神都會出嚟嘅。 係啊， 即係 OK， 除咗即係而家喺香港，我哋一路都冇講過喺北上嘅節目，收到即係呢邊收到好多中聯辦話稱中聯辦嘅電話嘅門片啦。OK， 係啊， 可能嚟緊嘅係即係你唔知道邊個做緊主持嘅，喂。 打電話俾你，喂，出嚟算啦，十零萬， 好撚荒謬噶，越嚟越荒謬嘅嘢都有。但係即係我都要講咯，即係過幾年嘅，我哋見過好多呢啲咁嘅網台啊，譬如話，喂呢個又點去開名啊？李思燕搞個網台啦，搞撚到冇糧出啦，喂大佬，咁佢又佢咪好窮嘅，梗唔係啦，佢 cap 曬錢啫嘛。喂，你如果你想做呢啲敗類，好撚容易做嘅啫，大把水喉俾你啊！我傑斯可以開啊，開十個都 話俾你聽，係咪先？ 好撚多啦！ 思 烟又有啦，跟住仲有傅振聪开过啦，傅振聪个执咗未我又唔知啦，仲有啲我费事开，仲有啲我费事开名啦，费事佢因我费收个律师信啊，有啲啊扮捻到咧，嗱而家仲喺度营运紧噶，你唔好谂我讲嗰个，总之唔好谂我讲边个，嗱总之话俾你听，有啲系营运紧 ，OK， 但系嗱，但系你系睇唔出佢系嘅，但我话俾你听，佢系肯定系，就系咁简单。啊，咁所以咧，今時今日你自己要識分咯 ，OK， 啊，咁我就唔使揣測我，我再講一次，如果我真係開嘅時候咧，我一定擺翻一百幾廿位，大家好好佢。如果我真係俾阿爺入撚咗咧，我一定咁做，一定益你，益係啦， 就係係啦。有個網台又係七八年咯，嗬？ 邊個？ 讲埋啲嘢都唔知乜撚嘢嚟嘅。 有个网台七八年。 哦、我就諗唔到你。 好多网台有七八年㗎喎、 欸。有个人叫鸡呀条友。粉尘係咪先。 係呀。嗰个系咪入咗呢 入晒啦。 晒啦。啲。 係楼上边有人嘛。 係 咯。上边有脸。 唔系呀你如果系从呢个角度呢其实我都觉得我呢个兄弟系。 入咗。 俾人入咗。 係。 是冇理由可以咁多年咁张扬北上野游系加埋系到今日仍然健在冇见佢被刑拘过 未试过行 刑 拘 其实有咩有咩 心得呢 其实 等 吓、啊、 等 等咩 喂大佬如果你系 我哋冇见过你等㗎喎 如果你系认为我真系有咁大影响力或者我是一个咁嘅人嘅话喂佢拉你佢自然会同你傾㗎啦佢不如同你傾同你傾你先至转态未迟啊按真。 但你剛才个你剛才个等字系咩意思呢 等囉总有一日囉。 哦即系等拉。 唔系等。 咩呀等咩呀 等同你中联办打电话嚟同你傾。 哦 okay 或者你一个关， 因为我误会咗你个意思就系话，喂，好似即系你好似钓鱼咁喺度等，但系喺我眼中你从来冇等噶嘛， 唔系你 唔系啊， 系啊， 等蛇啊，我哋，喂，你系唔等得噶嘛，你每个礼拜叫你做节目嘅咋，喂，唔等得啦，我等唔到啦，我一定要上蛇噶，大佬， 咁样啊， 有嘢先， 喂，大佬你要谂下，喂，好捻强噶佢， 呢个 呢一两年阿习今次呢个系。共产党呢六十几年嚟最大嘅打贪嚟㗎嘛。 冇错。 但喺我身边呢条友真係冇 冇 受影响过㗎嘛。 冇影响过。 係囉。 我从来冇影响 过。即係好似听到系一啲以神嘅对话可有得玩冇。 係囉。 仲化界添。 係囉。 会唔会好似有 即係其实呢样系可以同阿杰斯讲㗎。一样㗎嘛。我遇个问题咪同你讲有问题囉。一样有出面人讲话喂阿杰斯鬼嚟㗎啦。成日返大陆。屌哇讲埋呢啲咁嘅言论都冇问题喂我唔信得鬼入俾人入緊咗啦我相信一定有人咁讲 㗎有我都听过啦 有啲台啦呢几年新开嗰啲啦吓 ,ok, 喂我同杰斯都遇着咁嘅问题我可以答我唔敢代阿杰斯答我觉得係一件乜嘢问题呢等 吓 迟早有人要用到你嗰时候咪搵你囉佢点会拉你啫。 我又唔系咁嘅睇法嘅。 我 比较 humble 少。 我讲咗我睇法先、okay. 我想问阿杰斯嘅睇法。即係话喂假设唔好我讲你讲我啦吓 嘛。 杰斯喂如果我拉勾咗佢一返大陆咦入罪拉得佢啦寻人之事拉得佢啦好多嘢拉得佢啦杰斯系咪先。 係啊。 好 ,ok, 我唔拉你。我知有你啊。到我有一日我需要你杰斯嚟帮手啦。喂你一过关阿云山哎麻烦你过嚟房间倾倾或者可能有一日我要你帮手我就搵个中间人唔知边个啦鬼斯杰就好你都边个人讲都好啦我同你讲喂我想见阿杰斯出嚟你倾倾 等咯，梗有我梗梗有啲日嘅，佢唔会一次过要你死嘅。 我解释俾你啦， 死咗，咁你咪以后同佢假设拉捻咗我，啊拉捻咗我，以后冇得同你玩啦。哇，咁我会点啊？好，你我隔啦，我日日不上频道嚟啦，我日日屌柒你啦，系咪都日日听拉啦？我即刻开翻嚟啊，屌柒你啦！我唔做，我冇得做战男，我就做听拉噶啦。我屌柒你，佢唔会噶。 其实咧呢、這个， 佢只会等你有一次去统战到你。但系而家我暂时未有呢个利用价值，有我觉得会有。 大同小异啦，我补充少少啦。其实呢个问题咧，唔系净系喺刁民流或喺我嘅身上，话俾你听嗱，包括阿的亦都会系，或者就系每一个咧，其实今时今日咧，喺中，如果你都系有中港两地跑嘅香港人咧、其实你都要有时咧都要即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要有呢个警惕性啦。嗱，好简单嘅啫，其实你话喂，点解我哋今日都仲咁嗱？第一，我好 humble 咁话咧，就话俾你听咧，就系、是。我就成日覺得我自己一個魚，即係蝦毛魚毛蝦蟹嚟嘅啫。呢個第一樣啦。第二樣就係乜嘢咧？第二樣咧，其實同你講頭先，同你都講咗啲噶啦。就係乜嘢咧？就係話好簡單，就舉個例，譬如話我而家出嚟講，我準備參選呢個年底嘅區議會。嗱，咁我就即刻賴嘢啦， 因為 呢個咧其實就係、是、喂，而家今時今日回歸咗之後咧，每個人啊，我要肯定話俾你聽啊，每個人都有黑材料喺阿爺度嘅 ，OK， 特別係咧我哋啲中港兩地一定有，到你出嚟選嘅時候， 黑到咁啊， 唔係啊，你明唔明？個問題就係話時機未到啫嘛，你話如果你話喂，我話我宣布我出嚟選，喂，跟住啊。佢有養曬嘢出嚟，佢有我嘅嗰啲歷史嘅資料啊、可能啊仲比我自己更加 清楚 、喂，我成日都提醒大家就係、是、今時今日唔講得笑啦。你睇呢個中聯辦嘅騙案啦、其實你已經睇到啲端倪。那個端倪係乜嘢咧？就係話，喂，其實嗰個 George Orwell 1984嘅世界其實係已經喺度喺個現實度係 run 咗好。长嘅一段时间噶啦，我成日举一个例话俾大家听就系、是，不嗱，呢个刁民流就唔会理啦。但系譬如话，喂，你如果你要惊嘅，你上到大陆住嘅酒店，你就一定即系、就是、要小心咯。大部分嘅酒店可以话俾你听，啲房入边都有视频嘅。你而家睇到中共嗰啲权斗咪知道咯？喂，嗰啲权斗嗰啲古仔啊，话俾你嗰啲唔系作出嚟嘅。你睇到，喂，你睇到连香港嘅都有啊，因为佢有个成个国安嗰个系统咧。直情係根本長時間佢當一個特務咁嘅形式嘅工作去做㗎嘛。咁冇㗎，你問佢喂咁點解咁你三唔識七嗰啲人佢都攞料啊。喂佢就係咁㗎啦。喂佢嘅思維就係、 是、有用㗎嘛。 全部攞。 到時 係啦個個最好都有嘢俾佢揸手。咁、然之後咪睇下嘅咪唔同時候咪攞出嚟用囉。所以你咪見到點解有時解釋到今時今日，即係話喂點解嗰啲泛民有啲人，你成日覺得佢好似綁手綁腳咁樣，唔使我哋講你明 白有啲嘢 ，OK， 即係最惡毒個最黑社會嗰個就係共產黨嚟。咁、所以呢個其實你講呢個問題，其實我覺得就係每一個其實即係。就係、是、喺香港中國上落落嘅人，其實你自己都要有呢個警惕咯。 即係自然有啊， 係啊，即係你即係有時點解我話我好服阿牛咧？喂，大佬喺我身邊就係得佢一個人係唔驚噶嘛。係 啊， 即係你問題就其實我係阿爺嘅，我想做咗好撚耐啊。咁但係問題就係、是、我揸住嗰啲黑材料佢冇反應，我話先大鑊。 唔係呢個問題啊， 或者佢會有反應。 阿爺係唔會， 喂你俾翻嗰啲視頻佢睇佢會有反應。 係啊，阿爺係唔會無端端就嚟搞你噶嘛，除非係即係你即係搞你真係唔好彩，好似議員個仔咁，佢搞嗰個議員個仔係唔好彩嘅啫。你真係懟緊嘢 ，OK， 你唔好彩啫。喂，如果你真係知道我嘅存在。你更加唔会搞我啊！ 唔系，即系简单讲啫，就系、 是、到你有用嗰时候，我先搞你啊嘛！ 佢唔知道你嘅痛脚喺边度啊！嗰只痛脚啊， 有痛脚， 唔系啊！每一个人都有痛脚。 俾周信我乜都俾你啦！你系咪要啊？你系咪要边个边个嗰啲？ 喂，咁我讲埋啦，嗱，你一俾个范冰冰，我乜都得。 系咯， 俾你听。系啊， 我真系俾你，你乜嘢俾我乜嘢俾你？你咩？ 哇！你咁卵大声，我再讲多次先。你俾个范冰冰，我系乜都得噶。 周信乜都得。 OK。 哇！ 抢。 想食啊！你哋 嘅 一直系。 大佬阿爷，我真系好中意你啊！如果搞得帮我搞掂呢、這个呢、這个一世人最难最诶、可以譬如求其次八八河同张静初得 ，OK？ 我多多选择啦，阿爷你有谂啊？ 嗱我。都系只系范冰冰呀 OK， 喂，讲翻你个 show 啦，讲翻你个 show 啦，下个礼拜嚟紧啊，咁啊，头先讲过啦，8月30号， 好大噶， 啊，你个 show 叫咩名话？ 战男者联盟 啊，犀利 ，OK， 见过嗰张 poster 未啊？ 见过啦，影到震啦，吓、啊、正啦， 我 喂，讲唔系讲下啦，点解会搞个 show 先啦？循例都要问下， 问下系嘛？ 嗯， 多谢咩搞啦，咁多年啦，即系 MX9 好似两年冇搞过网聚噶啦嘛，咁我喺呢两年咧就不断收到网友讲，哎搞，哎呀啲咁样梗唔搞啊，我又想见下杰斯啊，又想见下其他啲球迷一齐玩一下，咁啊咁啱得咁巧，而家有咩咁讲啦 ，MX9 冇人咁多年都未搞过一个网聚啦，咁不如我就搞啲嘢出嚟，咁希望可以。有利以后大家出去搞网聚咯，就咁简单嘅啫，行先嘅啫。 哦，就咁简单。伟大嘅啲啊你。 唔系伟大，好捻烦啊！ 哦， 哎呀，喂，几时搞网聚啊？几时可以见下面啊？啊，如果搞先啦。哦、啊，咁就咁样，我就系边个喺留言同 咁你唔可以答佢话关我捻事咩？咁都得紧啫嘛。 咁又系嘅， 系嘛？ 就冇人答咯。 哦 ，OK。 啊，我就 即系你都系选择咗就系搞呢个 show 啦，搞一个。咁可以大家可以出嚟傾下，一 其實係網聚嚟嘅，即係主要都係個網聚。 你唔會真係要一個 show 啦，大佬。 咁你唔好話俾人聽係一個 show 啦，大佬。 show 啊！ 屌， 我係有一啲、啊、我要度過類似棟篤笑嘅東西，當然係我係認為好笑，你哋認為未必好笑啦。我度出嚟喎，係一個 show 嚟嘅喎。啊，但當然有網聚成分嘅喎，我會有可能有半個鐘頭甚至九個字時間去傾下。大家点睇噶？ 唔系因为咧，如果一个 show 咧，你翻去我哋嗰、那个即系战男嘅世界咧、嗯，我系会觉得个 show 入边应该系有游戏玩噶嘛。 Okay, 你知我系讲咩玩咩游戏啦？ 我点解会喺不上？ 咁但系会唔会有游戏玩先？ 冇游戏玩， 咪咯，咪咯，即系我啲游戏啊！ 冇嗰啲游戏， 咪咯，咁咪即系网聚咯。 但系记住第一个 show 嘛，我真系有嘢讲啊嘛。 好，得网聚 show 啦，系唔喺度拗啦。 因为其实真系好简单， 系 即系我点解唔用战男俱乐部嘅名义去做咧？其实我就系谂住见下班战男网友嘅啫、但系我成日谂话，哇，大佬，如果佢出席嗰日。咪全部都系战舰？ 喂，等嗱， 你真系会惊我 真停先， 我想讲过，所以我都会借咋不上咧，因为我有做下节目，咁、咁呢个网聚唔系真系全部战舰嚟嘅，系、啲不上嘅听众。 喂，其实咧会唔会我哋要需要好简单讲下战舰俱乐部系乜嘢？嗱，呢个又唔系一个。即系如果你系喂2014年或者2015年听紧嗰啲人一头雾水噶嘛，又唔需要系嘛？ 其实唔需要，因为个节， okay, 因为我 个节目其实就唔喺 Regga 度嘅，系啊牛自己一个节目嚟嘅，有个 Gman.com 嗰个网站。 好简单，有问题。呢一次唔系Gman.com 嘅网站 ，OK， 系 Gman.com 啊， 系战男俱乐部，系战男刁民牛嘅网站，系我嘅。 好嘅， 我一个咩人咧？我系Gman.com 嘅，有我有网页啊，Gman.com 讲叫鸡嘅。主持人，我亦都系一个客串不上频道节目嘅主持人，我都会客上下围住围炉夜话嘅主持人，嘅嘉宾，我亦都系嗰个客串上床落床嘅嘉宾，我可能将来会客串下呢、這个。 喂，屌你咁样，你讲到天光讲唔完啦、 啊。咁呢一个咧， 搞咩节目你未做过啫、這個？除咗足球频道， 系啦， 屌你， 足球频道我都做过啊， 做过咩？系咩？ 记得啦， 唔系嘛？ 做过， 又做过。 瘦仔做主持 啲咩 啊 ？OK。 我呢次咧唔系咩战男俱乐部，系刁民牛嘅网聚 ，OK 吓、啊，咁咪可以啲战男都嚟得，咁唔使话，黎真，妖你唔使 聚一聚啦，总之嗱，即系我谂咁简单咁讲啦，希望即系呢个礼拜就你又识得杰斯，又识得啊刁民牛嘅， 我咁样讲啦， 都聚一聚咯， 我咁讲啦，阿杰斯会同我做十零分钟到啦，嘅 talk show 啦，你有， 嗱我冇度过噶，嗱我强调。嗱、啊，真系 嗱、okay, 你冇捻逼我要度啊！ 我唔会同你度 我又总之到阵时咧、上到去就乱金嚟嘅咋吓。 系啦， 系啦。 咁我见哥哥亦都会同我会做一个 talk show 啦。 嗯。 咁我自己亦都有十零分钟同到笑啦。咁样，咁啊当然啦，佢话喂，如果 你阿牛你寫七點至十點三個鐘頭，你講嘢講唔到一個鐘頭，咁嗰兩個鐘頭係做乜嘢咧？ 玩遊戲啊？ 唔係，即係我想話俾你聽點解係收百蚊啦。其實某程度我唔收錢得嘅。 唉，就係講錢失感情， 真係 啊，你好撚煩。 但係我好驚啲人話，如果我唔收錢，啲網友過嚟，過嚟嘅話，咁係網友都報名啦。報名嗰時候，我中意嚟又唔嚟，唔嚟又唔嚟，我越唔到人數，所以我係唔係都係收八十蚊一個咁嘅價錢。好坦白，我場地免費，我有 sponsor， 我有禮物送俾你哋，有啲condom 啦，應該啲 condom 啦，應該係呢啲零點都幾好貴嘅 condom 啦，有啲潤滑劑啦，仲有少量門票，一啲出去玩嘅門票，仲有聽講而家仲傾緊。可能有啲道具卡，某一隻手機遊戲嘅道具卡咁樣咁可以，譬如即係話，如果禮物嚟講咧，應該有百幾二百蚊到啦，禮物。咁你諗下啦，你一嚟就有成嚿幾水嘅禮物 啦。我唔覺得你應該要用呢個角度去 sell 你嗰嚿嘢。喂，大佬，而家我哋講心啊！我哋而家成个主体喺呢一节系讲心噶嘛，讲呢八年我哋大家啊，即系同班网友嘅感情嚟噶嘛，八咩兜嘢咩百几蚊啫，讲嚟做乜卵嘢？ 唔系，我就好惊，我好惊话， 喂你喂，我觉得喂， okay, 你应该咁讲嘛，唔嚟就正契弟， 系啊， 呢个系你嘅风格嚟噶嘛， 系咪先？讲咗， 咦系咩？真系咁啊，唔嚟啊正契弟啦， 正风格唔夹盏啊， 系咯，喂大佬， 系咯，唔得不食个长你噶嘛，大佬， 喂你知唔知？喂， 唔通我同你讲，嗱我屌你老不食文就听众。屌你老母！你唔嚟冚家眼死啊！咁样样 唔系嗱，你又一定冇听过之前嗰两集北上文道噶啦， 两次 咁我帮你推咗两个礼拜啊，我 系 点形容啊？ 冚家铲啊！ 瞻仰为荣式嘅撑场啊嘛，系咪先？有今生冇来世，系咪先？直情嗰晚就抱住一个瞻仰为荣咁嘅态度嚟撑噶嘛，大佬 系咪先？唔该唔制， 有扑街未啊？ 唔够扑街，唔系应该咁样啊？因为我喺战南嗰边咁讲咗啦，话唔嚟正契弟啊，咁而家北上嗰啲系咪讲唔嚟正仆街啊？ 咪梗系咯，喂大佬识咗我哋两个咁多年，系咪先？喂你仲要我咩顶十五分钟啊？咁都唔捧场 嘅听众， 点搞啊大佬？ 系最捻麻捻烦嘅听众，你知唔知？ 系咪有几麻烦？ 要求又多， 系 牛哥，我应该俾啲 PM 你睇下啲短信息咧。你阿杰斯唔好讲咁捻多政治嘢好唔好啊？好唔系好就 唔好讲多香港嘢。 香港嘢啊嘛， 成日讲呢样。 我都未记系睇过啦，系咪先？ 嗯， 其实某程度嗱，今日下个礼拜你嚟，你兜口兜面同佢讲啦。 系啊， 我有时间俾你哋咧， 我可以答，我到时先再答你哋。 系啦，系 啊， 我哋有啲 到时问我哋，我哋可以答翻嚟。 答问环节，你哋有答问，你咪问佢咯，系咪先？而且某程度，我呢一次咧。我就系希望问下啲网友意见，我自己喺电字名都 Op 智能俱乐部嘅节目何去何从嘅，可唔可以继续做落去咧？我系咪搞收费台咧？一个当然啦，我有几个节目我谂住做嘅，吓我又唔想益，我又 即系话搵阿爷攞条水喉， 攞条水喉 去做咧， 系咩？系咯，喺度啦。咁啊，系咪收费咧？ 系 咪卖广告咧？咁因為我係唔做線稿㗎嘛，咁如果我賣廣告係可以做線稿呢？即係我有啲咁問題可以問下大家，睇下大家俾啲意見啦。好啦，如果你話阿牛，你又唔好做線稿啊，你又要你我又唔會俾錢你喎，你又自己係㗎揞錢做智能俱樂部喎。 咁咪搵阿爺攞條數 都唔搵又唔搵得喎。 係。 咁我自己先解決呢一個問題。係點樣個問題我係所以有時都想問下網友啦咁樣。希望睇大家。 總之大家到時見下面啦。咁嗱唔再沉氣啦。嗱個再講多次嗰個時間地點啦。8月30號係咪咁星期日咁呢就夜晚7點鐘至到10點鐘。可唔可以講嗰個地址呀阿的又好啊啲文流。啊 湾仔洛克道150号至158号长友大厦一楼叫 The Hub 嘅。 OK， 卖飞点样？再讲一次。 OK， 卖飞咧就大家可以汇款到去中国银行户口，个银行户口咧系012601 01216017245 OK， 重複多次就係01260110217245 OK， 咁嘅公司名就叫 So Production Studio Limited。咁然之後咧，入咗數之後咧，就記得 WhatsApp 翻張收據去一個聯絡人叫 KK 嘅。咁佢個電話係咩咧？就係60984336。 好，唔該曬，好清楚阿的。咁咧嗱，總之再講啦，嗱呢個節目今晚呢集就 free 噶啦。咁咧就倒數七天，咁咧希望咧就 唔嚟正福街啊， 唔嚟正契弟啊， 正契弟 係咁啊， 指南正。正契弟、 哦、差唔多啦， 佢呢度正契弟 嘅，一樣嘅，唔理啊契弟嚟噶，咁咧就你就兄弟啦。 唔係我想講一樣先。 O K， 仲有咩遺言講？ 我從來冇覺得會好多人，話聲聽，我有50人好開心， 嗯、 但個場地可以容納啊，咪先，我有好多贈品嘅。我有200個 condom， 咁你哋所以咧，你最多都係嚟200個好啦。我費事咧，如果到時送唔曬咧嚇，我覺得。 嗯， 即系话，哎呀，点解屌咧？佢又有我冇啊，又俾人屌啊！我又唔好中意啦。200個到我算啦，话声你听。 得啦，心意嚟啫，啲嚟到就唔系净系介意你个 condom 噶啦，系。 哇！我有一嚿水 condom 送俾你啊！ 好啦，好啦，咁啊。最后送埋呢一歌俾大家啦，嗱呢个歌我又要讲个古仔啦，寻晚嘅事嚟嘅，咁我翻到去咧就翻到屋企嘅，翻到屋企咧就又系同一位网友有关，都有听呢个节目嘅，佢叫做 Amuro 啊 ，A M U R O， 咁啊 Amuro Lee， 先多谢佢先啦，多谢佢乜嘢咧？就系咧寻晚咧搞到我都争啲冇一份，咁咧就系佢又 po 咗即系喺 Facebook 有阵时大家分享啦，有啲好嘢啦，咁嗱咁佢就有一个咁写一个咁嘅一段咁嘅嘢嘅，就系话咧佢话喂真心嘅正到喊啊！1986年嘅单车电影，咁佢话睇完破风都觉得唔够嘅朋友咧，我就好强烈咁样咧建议你咧就可以博住咧就睇埋呢一套呢套咩电影咧个名叫做《操行零分》啊！无论故事布局、单车理论、单车款式、人物设定、紧张程度都系一等一，咁佢话里面咧有石油汽车、火拼 road bike 啦，有我哋好熟悉嘅 石油汽车、 石油汽单、 凤凰嚟喎， 石油汽单车、 凤凰嚟嘅嘛， 系嗰啲旧式嗰啲啊，咁啊，仲有咧就有我哋好熟悉嘅无忌嘅绿叶演员，又有国产007嘅金枪人，又有我哋咧最中意嘅钢架 road bike， 又有呢个好 classic 嘅单车衫，有一啲好劲嘅热血嘅友情，仲有咧有呢个林保全嘅配音等等，咁啊有咁多嘢呢套电影咧就点解我会？昨晚咧又無端端要睇翻啦，咁咧呢一套電影咧1986年嘅，咁啊男主角咧其實咧就係嗰個叫做咩啊，叫做何啟南啊，咁啊有一段時間都喺無線咧就都唔係咩主角嚟，佢一生人嘅做主角就淨係呢一套嚟，咁呢一套咧喺1986年咧，我又想講少少啦，就多謝阿 Muro 嘅分享啦，咁啊分享埋條 link 出嚟，咁啊有得睇呢套電影，咁呢套電影就個男主角就叫何啟南嘅，咁我諗啊有多人。都会记得佢系边个嚟嘅，咁佢喺后期喺 TVB 都做好多，即系都系其中一个演员啊，做好多电视剧啊等等啦。咁啊呢套德宝嘅电影咧就岑建芬做呢个编剧嘅，最特别嘅咧就系其实喺1986年呢一套电影咧，我记得咧，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上画咧只系上咗大约一个礼拜到嘅，咁咧系 哇票房嚟一样， 票房极。到惨淡嘅，但小弟我咧喺嗰一个礼拜里边咧，自己一个人咧系连续行咗入去个戏院入边睇咗3日，系睇咗3次，我系好中意呢一套电影嘅。咁所以咧就我喺呢个节目嘅嗰条 thread 度咧，我又会摆翻呢一条 link 啦。咁啊，如果譬如话今30年前啦，接近一套30年嘅电影啊，咁就好多人可能未出世啊，或者就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点解咁中意咧？其实就第一套电影系一套几励志啦。好正氣，但佢用一個好輕鬆嘅形式咧，即係講呢個故仔出嚟，咁係講咩咧？ 都係一啲問題少年啦，俾一個感化官，感化咗之後咧，就用單車即係去為幫嗰幾個青年咧，就行翻條正路咁樣啦。唔老土㗎，佢拍出嚟 OK 嘅。咁啊仲有一樣嘢我好中意係乜嘢咧？因為當年呢一套電影咧，那個電影配樂咧就係歐新明嘅《繁風》咧，係去做成套嘅嗰個電影個background music。咁啊個電個睇，如果大家會有興趣睇下呢一套電影咧，其實咧就唔好忽略咗嗰啲電影嘅配樂。咁啊，當年我覺得係好精彩。咁所以尋晚咧，我就差唔多因為阿 Muro 嘅分享咧，咁我又無端端又 click 咗上去咧，就睇到天光。咁啊，多謝大，多謝阿 Muro。 你冇 有佢哋。因為我真係冇諗過咧，即係咧係有人會記得呢套電影啦。第一，第二就係亦都冇 expect 過咧會有一條大陸嘅 link 嚟，仲係大陸 link 嚟嘅。咁咧就係有粵語嘅版本係放咗上去成套電影，咁啊真係非常之感謝。咁所以咧送翻一隻咧，即係喺入邊都嘅其中一個電即係其中一個電影配樂都係呢一首歌，都係繁風嘅呢一首歌。咁啊當年咧其實我就好中意繁風嘅。咁送咗呢首歌《萍水相逢》，咁啊送俾阿 Muro 啦，同埋亦都俾大家即係我諗 remind 下啦，無論或者我哋個年紀，其實即係尋找返一啲好靚嘅香港音樂，呢一隻係其中一隻我覺得好靚好 beautiful 嘅香港原創嘅一隻一個作品嚟嘅。咁啊最後就送俾大家啦。 我都好感觸啊。 好， 我唔知點樣講。 點樣？ 即係成日好多網友呢叫你睇呢樣睇嗰樣。 嗯。 你搞到我好多時間都冇晒。 因為 阿傑斯就係中咗招囉，好明顯。 唔係咁我諗做得網 值得嘅。 做得網台其實其中仲有一個態度，就係分享嘅態度。 同埋 有好嘢咪大家一齊分享囉。 我覺得樣嘅。你唔好認為我哋系一个主持， 嗯 ，OK， 我同你哋系我同网友对等嘅，你成日觉得我哋影响紧你咩？ 嗯， 唔好意思， 嗯， 其实你哋都有影响过我， 互动嚟噶嘛， 好似呢一次咁样，你咪影响到阿杰斯成晚唔瞓睇片咯， 系啦， 其实多谢你哋， 嗯， 亦都当然啦，你哋亦都应该多谢下我哋啦 ，OK， 好啦， 互动噶呢啲嘢 ，OK， 咁啊，但、okay? 最后再提一提大家啦，记住捧阿牛嘅场，8月30号星期日晚见大家，咁啊， 有少量嘢食同埋饮品噶，啊，如果人都完咗之后，睇下去唔去打边炉咯， OK? 好 ，OK， 繁风萍水相逢，下个礼拜嘅北上频道再见，拜拜。 眼波中传递冰冻，盼望爱将心送暖，像风送到身边。也许相识更自然，重聚别离是天意，信是似水相浮萍，让水送我两回见。迷失，人海中各自寻找，有一天去到，是有缘再不分。 令我心冰冷渐退。不管错或对，伴你一起似梦里，讲出这字句，令我心冰冷渐退。